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实那个障碍症人士是跟这个环保组织是没有关的，是没有关的，即是没有直接关系，没有从属关系，即是没有架构上的从属关系，但是当然大家是有联系，就可能去年亦都有少少联系，咁而家呢就话不如我哋一齐搞咯，咁解嘅啫。咁、 哦、 所以我觉得我拗晒头，我开头就以为呢个环保组织系扯头男啦，但係原来佢入面嗰四个鬼呢就唔系呢个环保组织嘅，咁、都唔紧要傾，咁大家傾傾下呢就发觉唔系好对路，因为呢嗰啲外籍人士呢佢唔多唔少佢系諗返去年喎，佢、只不过系将去年搞得更大、搞咩呢，音乐会啊，唱歌跳舞啊，打鼓啊，嘉年华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喎。咁我话喂唔係喎，呢樣嘢唔係我哋所諗㗎喎。而且讲真，我亦提醒佢，我话你諗呢樣嘢呢，其实嗰个制作费係好高嘅。 係。 同埋个场地个租用亦都好困难嘅。你只係搞个大型。咁我开头呢就係、搞一个音乐节艺术节，佢想黐埋去嘅。唔知你有冇听过呢，最近其实已经有一个叫Clock and Flap 啊。Clock and Clap。有冇聽過？冇啊，其實係啊，佢哋有啲好似係邊個都有份參與㗎，何韻詩都會有份搞㗎。就是、香港嘅一個本土嘅音樂節藝術節，佢又想黐埋去咁樣啊。咁但係我話好艱難嘅，人哋嗰啲要買飛㗎喎，咁你點辦呢？即係唔係完全免費。咁佢心尾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即係佢哋都係亂咁諗啫。我話唔係啦，我覺得即係叫做有一定嘅 impact 嘅嚇， 唔單直接 就係、亦都係差唔多係零成本嘅、就真係遊行係嘛，遊行最多嘅成本就係製作少少嗰啲橫額、啲 banner、標語咁樣，其他嘢就唔使做㗎喇。咁但係呢佢哋先至話遊行，其實我哋冇真諗過遊行㗎喎。咁我話係啊，你哋去年都冇啊。咁佢又解釋啦，佢話其實去年我哋唔係唔想㗎，但係呢我哋呢申請呢就唔批，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呢其實已經係接近雨傘運動佔中嗰陣時期啦、其實未開始佔中，你即係真係佔中，其實冇人知㗎，因為呢個戴耀廷呢佢話請飲啊，請飲啊， 都冇講， 但佢冇講個日子㗎，係 冇錯，係 咪？而呢個928嗰日呢完全係真係無心插柳㗎，係 咪？ 佢因為封咗嗰度，於是人哋湧咗出去下角度，下角度於是出雷彈，於是就引曬啲人出嚟咋嘛。咁但係嗰陣時係914㗎嘛，咁但係即使914呢其實都已經係風雨欲來呢，即係警方呢就好敏感，佢話唔好啦，所以警方冇批到佢。咁佢冇批到佢呢，佢最後甘心就搞咗喺嗰個交易廣場平台啦。咁今年呢所以佢就已經冇呢個野心啦，冇呢個雄心啦，咁佢以為又係咁上下嘢，咁我就唔接受。咁呢個係一點啦，即係嗰啲老外嗰邊嘅睇法，但另外嗰位中國人呢，即係呢個環保組織嘅頭呢，就同另一個睇法啦，佢最先又唔出現喎，我哋幾次開會唔出現，就係、是、email 來 email 往喎。咁佢喺 email 度睇到我哋建議嗰啲嘅口號呢，因為嗰啲鬼呢就淨係你英文嘅啫，係一啲中文都冇嘅，佢哋都唔識中文嘅。咁但我哋唔係嘅，講真我第一個諗嘅，我理得你英文點寫呀、最緊係中文啫，係咪？咁於是我就開始就好自由地嚟去翻譯啦，其實即係創作啦，中文呢大致係咁寫，咁你知道我啦，我啲口號即係你可以話係比較激啲㗎嘛。咁但嘩呢一個唐人嘅呢個環保組織個頭啦睇啦就嘩當堂彈起啦。佢話即係你呢啲口號唔得喎，太過激喎，佢用即係直情用一個字叫 militant 啊、militant 即係太過激進啦咁樣樣。嗱講真我話俾你聽，我當時作咗邊幾句口號啦，你評下啦。我第一句就叫巴黎峰會全網決戰。嘩呢隻我哋啲鍾意戲 㗎， 巴黎峰會全網決戰， 未係 物將子女推向深淵。 嗯， 嗱、我呢啲就要咁樣打動呢物將子女推向。咁呢啲呢原來喺佢哋平時呢一位嘅其實都係女士嚟㗎，呢、這個環保組織嘅頭呢其實佢係一位非常之德高望重嘅社會賢達嚟嘅、其實佢係一個醫生好資深㗎啦。咁樣呢即係我相信佢學識梗唔使講啦，都好高啦。咁但係佢搞呢啲活動呢佢都係屬於我哋叫做斯文人咁搞。即係佢習慣咗係好斯文嗰種搞法。咁佢、一睇見我呢啲咁樣嘅口號呢佢就當堂咩嚇親啦。咁我仲有喎、我仲有都係後面一個我就唔算係激啦，我就話叫踢走化石燃料擁抱清潔能源咁。咁都 OK 啊，係咪咁我另外一個就叫氣候災難迫在眉睫 極速去攤、嗯、刻不容緩咁樣樣係嘛？咁呢啲咧佢哋一定唔會諗嘅。 哇！ 佢哋諗埋曬啲，哇！真係即係所謂蘇不著養處，斯斯文文嗰啲，即係講咗等於冇咗，到做咗等於冇做嗰啲啊。咁、 嗯、 我最唔抵得嗰啲啊嘛，咁做做乜啫係嘛？因為個問題本身嘅性質嗰個嚴重性已經去到咁嘅地步、 嗯， 而你做出嚟嘅嘢咧，同佢個嚴重嘅地步啊，完全係唔匹配嘅。你做做乜咧咁？咁、 嗯、 但係嗰位女士就堅持己見，咁我哋哇中間又膠着又來來往往，搞到我哋一頭煙。咁但係到到最後咧，即係我都上咗去三次。 係。 即係嗰個環保組織嘅總部開會，我親身上去三次，每次都傾成個鐘有多。咁但後嚟我同阿 Ringo 阿 Michael 講，喂唔對路啦，我話唔好理佢啦。我話就算佢哋誒中意又好唔中意好，我話要盡快唔好俾佢拖住啦。就卒之上個禮拜四， 嗯， 即係一個禮拜前啊，就去咗警察總部。係開頭我哋去灣仔警署， 嗯， 應即係啲人話應該灣仔警署啱嘅，咁點知原來去到原來執咗喎。 哦， 你會唔會諗到警察嗰度執㗎？係灣仔警署佢唔係完全執，原來佢係搬咗咧、哦，就搬咗去同呢、這個誒温氣廠街 哦 嗰、那個總部黐埋、 哦。 而原本灣仔警署咧就俾咗警察嘅網絡安全部啊、 哦， 因為佢要擴大啊嘛，網絡安全。咁都係講起網絡啊，笑死人啦！最近開咗個 Facebook 係嘛，俾人洗版㗎係嘛， 即係變咗警察總部就負責到灣仔警察。 係啦，即係灣仔警署去埋去埋。咁、嗯、所以咧，好啊！咁原來佢話，因為我哋個路線咧就係跨區嘅，既有中環區，亦都有灣仔區，咁啊去。咁、嗯、我哋申請，我哋之前做咗好多功夫啦，整咗份申請書又填，又攞曬嗰啲身份證明啊、住址證明啊、乜乜物啊咁樣，又要填表解釋。咁我哋就去咗，其實嗰日我哋做兩樣嘢添。先就去咗個社團註冊處，就正式註冊我哋 350.hk。 嗯。 後嚟好似冇咗個 dot 啊 ,350hk.org 咁啦。咁、嗯、樣呢就作為呢一個嘅分支。但其實我哋註冊都唔當係分支嘅，因為你費事呀，人哋話你外國勢力添係咪，即係我哋係一個獨立嘅、香港嘅環保嘅關注組織，就叫 350hk 咁啊。咁、 嗯、 我哋又做咗好多功夫，填曬表啊，攞曬呢啲資料啊，咁就遞咗去個社團註冊處。搞完一大輪呢就返落到去報案室。原来去申请嗰个游行不反对通知书呢就直情喺报案室当报案咁报发嘅。咁、 哦、 你要等啦排队啦轮到你嘅时候走埋去阿 Sir, 其实我哋呢就想几月几日就有个游行由边度到边度咁啊。咁其实我相信阿 Sir 都唔系日日收到呢啲申请嘅，所以佢有少少恶言㗎吓，你几个傻佬。咁游行始终有啲敏感啊。咁大家睇吓气候游行，我諗佢都真係拗晒头唔知你噏乜啦。咁我哋解释俾佢听。咁解释咪真係摆低咗。咁但後嚟咧，我啱今個禮拜一咧，我就諗下唔對路，都係驚佢唔批，所以我又再整多好多材料， 嗯、 又再親身又去咗、 嗯， 又再遞俾佢，兩度都係咁樣，即係社團註冊又係申請遊行嘅。好啦，咁啊，我啱有好消息啊，其實申請遊行嗰個咧就係 Ringo 嚟嘅，嚇、 嗯 啊，我好似心裡有啲事要早走，所以佢留翻就話阿 Ringo 都係你做申請人啦，咁啊，咁咧、嗯、就阿 Ringo 呢個禮拜咧，其實收到即係警方都好多次電話。嚟去要佢要求提供多啲資料、 哦， 而我最近睇到個 WhatsApp 咧，阿 Ringo 話俾我聽咧，佢話睇個樣咧係應該會批嘅， 嗯， 即係佢口頭上都講咗話冇問題啦，因為佢問咗好多嘢，我又答咗好多嘢，咁、 嗯、 所以希望咧嗱，而家11月29日星期日下晝3點，其實應該2:09大家就到噶啦、 嗯、 就喺邊度咧？天星碼頭中環嗰、那個摩天輪下面。嗰、嗯、度其實就係9號、10號碼頭嚟嘅，嗰度外面有一笪好大嘅空地嘅，咁、 嗯、 大家就會喺嗰度集合。但係咧，我哋亦都同警方講，我哋話我哋唔會有集會嘅，唔會有演說，唔會有唱歌，唔會有跳舞，唔會叫口號。我哋咧一救人咧，其實就會出發。所謂救人咧，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嗰個非法集會個條例係30人，咁我哋甚至講到我哋我29人就出發，29人就出發㗎啦咁樣、 哦。 因為佢批咧、嗯、就批遊行啫，係佢啊唔係批個集會。唉、哎，呢、這個即係法律上好咩嘅，咁仲有咧，其實咧有一段時間我哋好困擾嘅，就係雞先蛋先嘅問題。原來佢話警方就話嗱，你如果有一個集合地點，隨時即係幾百人、1000人嘅咧，其實你就要向叫做康文處 LCSD 申請借用嗰個地方嘅，作為一個集會嘅，咁、嗯、咧。所以如果我批你遊行呢，最好你就攞到嗰個批准先。咁但其實 Ringo 做咗好多功夫啊，真係認真唔話得啦。佢即係識得，其實佢係識得民陣嗰邊啲人嘅，即係職工民啊、工黨啊，佢哋嗰邊嘅。咁佢哋好熟遊行㗎嘛，攞曬料。咁真係嘗試去問 LCSD 康文處，但係點知原來11月29日呢係黃道吉日， 啊，原來好多呢啲地方呢全部爆曬，俾人 book 咗啦已經。兩個月已經俾人 book 曬啦。咁我哋維園嗰啲又唔得啦，修頓又諗過又唔得啦，呢個而家嗰個終審法庭即係搬返去嗰個隔離嘅修呢個遮打花園又唔得啦，即係皇后像廣場嗰啲唔得，咁甚至問到去西環嘅嗰個中山公園啦，全部都爆曬俾人 book 曬。咁所以我哋最後諗一諗下呢，其實嗰日我同太太下即係散步拍拖行到去九號售碼頭，我就唔係喎，呢度好闊落喎，好寬敞喎，咁不如就呢度啦咁。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報咗嗰度出發。咁途經呢就一路行呢，其實就會經過下天馬公園即係政府總部嘅，即係嗰個海旁嘅一條路嘅。然後一路行行到近呢個就係君悦酒店。然後呢就一路行嗰度呢就出返去呢個會展中心外面嘅金紫荊廣場。嗱，咁都好有意思啊，因為我哋特區政府我哋經過，咁金紫荊廣場某個程度上你又寓意係呢、這個即係、中央政府啦、大陸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就象象徵意義嘅啫。咁當然中間呢亦都應該希望唔好落雨啦，11月29希望好啲啦，咁亦都應該係影到好多相嘅，係咪咁中間我哋應該係有橫額啦，但係你遊行嘅時期喊下口號都冇問題，但我都唔想喊口號，我覺得即係正如好似 Hong Kong U 咁樣silent march 都得啦，係咪，即係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就係點樣吸引到傳媒，特別係開部禮。但係呢個傳媒點樣吸引呢，我一早諗到就係冇辦法㗎，呢個好現實嘅世界係人都知啦，就係叫明星效應，叫 celebrity effect。所以我一早呢其實就已經呢列咗即係呢啲一廂情願啊，主觀願望天馬行空呢就列咗，我認為呢即係有少少機會或者都叫做有拉楞嘅嗰啲演藝人啊，演藝名人啊，或者學界名人啦、咁我就已經列咗個名單，而家有成一路加下加下咧，成80幾人㗎啦。咁我就要着力去揾嘅、哇！咁但係你諗下，即係而家你已經10月中咁滯啦，咁而家仲有個半月咁上下咧，即係中間係做到自己死為止。咁其實咧，我聽晚咧就會開一個籌委會。但係呢個籌委會咧，某程度上是靜雞雞的，就因為我剛才講那個情況我未講完個故仔呢，個故仔就是說他們原本已經有個籌委會了嘛、就是啲即係四個外籍人士一個中國人咁啊，咁我哋幾個加埋落去啦，咁但係發覺呢即係佢哋即係都係要求多多啊、但有好多又呢個顧忌啊，又有掣肘咁樣呢，咁所以後嚟我最後都冇辦法去開會同佢哋攤牌，我咁做唔到嘢喎。咁竟然嗰位女士外籍嘅女士呢，佢最後讓步呢，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嘅，因為原來11月29號嗰日呢 係 佢唔喺香港，佢飛咗去巴黎、 哇， 佢係隸屬一個宗教組織、而係有宗教組織嗰個環保嘅部分嘅，咁樣呢即係其實都係啲外國嘅組織啦，咁佢同另外一路個鬼佬呢都會係飛咗去巴黎嘅，咁佢根本都唔喺香港，咁你又但你又坐住呢個 OC 嘅主席，咁但係佢又見到我哋咁咩死積極，咁所以佢都算好，即係佢成日呢啲都係好開放嘅，即係講道理啫。咁佢後嚟直言就話：咁算啦，不如你哋 350HK 多 HK 啊，你哋 350Eddie， 不如你哋 take the lead 啦，即係你哋扯頭攬啦，即係帶頭啦。咁我直情好似咩啦？我話no problem，of course no problem。咁但係咧，我亦都講我話，但係其實你哋已經做咗啲 groundwork， 特別係佢哋已經揼咗個 website 出嚟，亦都 draft 咗一封即係好詳盡嘅英文嘅邀請信，係俾嗰啲即係環保團體啊，即係嗰啲 NGO 嘅。咁我話當然我唔能夠話就咁樣唔用，或者我哋即係攞咗嚟用嘅。佢話唔緊要，我哋改咯。咁佢改，咁佢卒之改到咧，佢自己改嘅嗰封英文信。佢改到臨尾咧。是我簽名的。咁我話咁算啦，因為佢原本呢個下款呢就話淨係籌委會，咁就冇一個特定嘅簽名，佢只不過籌委會下面有個備註呢，就話我哋呢個籌委會呢就係一班即係呢個關注嘅環保組織，同埋有啲個人熱心嘅人士組成，咁佢列曬啲人名出嚟嘅，咁我都過得怪，其實我就本來唔想話人名，咁但係而家反而呢佢就改到下款係我個名，咁但係我個名當然唔係標榜我個人啦，其實我係作為呢叫350香港嘅召集人，用呢個名義嚟去出咁，咁我話 OK， 如果大家都 agree 咗咧，咁我哋就去馬啦。咁去馬咧，就其實我已經設計咗個中文嘅單張噶啦，宣傳單張亦都係邀請信，入面咧其實包括埋有一封俾香港特區政府嘅公開信，就係入面嗱，我都喺度，我好簡單讀出嚟啊。 好啊。 成個單張我唔讀曬啦，但係嗰個公開信咧，嗰、或者一個聯署聲明，我哋邀請啲人聯署嘅。我就係話，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当前最严峻的挑战。我们仅此声明，作为市民大众的我们，我们愿意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以换取即是子女和未来世代的长远的利益，令他们能够避过这个浩劫，能够安居乐业的。我们在此强烈呼吁，特区政府应该有三点。一，就是尽快大力推行各种环保和节能的措施。二，竭力开发各种低碳的清洁能源以取代化石燃料，这个最重要。三，就是由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先生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在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之上，应该全力支持能够有效减排的国际协议。就是這三點了。好啦，咁後面有一句，我話我們亦強烈要求，在推行上述政策的同時呢，政府亦必須向市民大眾全面同埋深入咁樣呢去進行宣傳教育，亦都要充分照顧到社會基層嘅利益。咁樣呢，下款就係一群關心社會發展嘅香港人，然後就簽署人呢，咁我就叫啲人聯署。咁而家最新我哋嘅諗法呢，就係利用 Avast，剛才我講過 Avast 其實是有 website 㗎嘛，你隨時可以 create 個 event 㗎，即係就咁就佢就即係可以喺上面簽署呀咁樣。咁所以而家我哋搞緊有兩個 website 就係利用 Avast，一個呢就係聯署呢封公開信。 嗯， 其實我今年二月呢，我搞過一次咁嘅聯署㗎，不過當然小規模啦，喺我自己 Facebook 呀咁，但我都登咗喺多網上平台，都係講呢個全球暖化嘅對抗，但係就已經係今年二月啦，我後嚟都收集到接近有100個簽名㗎。其中都有啲叫做有人識啊，譬如啊劉天赐啊嗰啲咁樣啊都有㗎，有幾個都有。咁但係呢，所以我都好有信心，今次呢我哋應該係搵到唔少人去聯署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遊行。咁呢兩個呢其實你係可以淨係揀一個嘅。當然兩個做晒就無人歡迎啦，係咪，我甚至寫明呢，我度話就算你離開布禮拍合照都係好嘅。咁透露釘咗俾大家聽啫。嗱，我呢啲就好好貪心啊！你可以話好大上頭都好啦，嚇，因為時間都差唔多啦。我擺個頭嘅咧就係阿發哥，周潤發，之後咧就鐘楚紅，咁之後一個咧其實個個都認同噶啦，就係盧冠廷。呢個盧冠廷因為佢好環保㗎嘛，咁多年嚟佢搞好多㗎。咁之後有好多唔講啦，咁我都話80幾個啦，做都有排做啦。咁但係而家呢就因為警察嗰度即係如果真係批咗落嚟呢，我哋就全速進行㗎啦。咁遲啲呢我就會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啦，或者多以喺迷米嗰個即係網上平台呢就發放更多資料。希望大家到時上網去登記。就支持同埋11月29号呢就出席呢个全球气候大游行。 是。 好吧，好啦，咁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 拜拜。 拜拜。